熟啊熟啊，帮我企埋一边。 熟猪熟狗熟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啊！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成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 好，第四节，好啦，头先即系我哋阿哥顿就好中意一位我哋女主持嘅。 究竟 心仪一位女子， 究竟安静会不会回来呢？ 咁安静， 究竟安静有冇灵魂嘅咧？ 啊，有嘅，啊有灵魂。咁即系想听安静好快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翻嚟噶啦。 呢个千奇百怪嘅怪事。 系啊，咁安静佢近期就系写咩写啲论，佢就读紧书，读紧心理学之类啦。咁啊写个论文噶嘛，佢话好攰啦。咁呢个月休息咁会差唔多翻嚟嘅呢一个礼拜，可能大家哥顿又听到佢把声啦。 久违啊！ 久违啦，一个月啦。 即系。即係點講？餓咗好耐， 啲聽眾餓好耐， 係啦， 你都餓好耐啦。我同埋賣少少廣告先。咁我自己節目咧，咁啊，聽日揾到阿何啟明啊，民協嘅，即係選區選嘅啦。同埋之前都揾咗唔同嘅即係區選或者係立法會選嘅候選人上嚟啦。咁大家即係想知一啲，譬如啊呢個咩人嚟就聽下我節目啊，硬入式廣告。咁啊翻嚟我哋第四節，咁我哋即係講吹風啦。咁另外而家都好多一啲嚇，我哋。立法會選舉就有人吹啊，咁吹大風啦，仲有啲係選特首有吹風喎，係嘛？有啲人就話呢份衰工嚟嘅喎， 係嘛？衰工 同你哋兩個一樣，都係品格薯片，都有胡鬚嘅。 佢啲鬚長好多，我生幾都生唔到嗰個樣， 生唔到嗰個樣係嘛？ 佢識劍擊嘅喎， 何止劍擊，識紅拳添啦，係佢係我屋企個伯哥，原來師弟嚟嘅。即係細個同一齊學紅拳之類嘅，細個原來 以前啊，同阿甄子丹交過手嘅喺美國， 係咩？ 係啊， 俾甄子丹打，胡鬚佬咁樣同人街撞， 唔知喎，佢係咁 交手， 佢兩個 交點樣交手啊？ 咁啊，薯片叔叔係嘛？ 啊，咁啊，薯片叔叔而家就係另外一個，即係曾玉成仔講啦，呼之欲出啦。咁啊，如果真係嚇冇人選，咪佢選咯。而家有個呼聲，大家都唔想佢連任啦。 但而家曾玉成好多人幫佢站台喎，周浩鼎話：如果曾玉成選，我一定選佢。 嗱，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咪咁快？阿爺就話：喂，入閘咯，你哋可以即係放風出嚟咯，係咪？即係上面即係未開北大樓會議就咁快陰點定位，你入閘，因為有傳聞就話：嗱，今屆我唔理，今屆咧我就係入閘到邊個選都得嘅，定係都係翻翻以前咁，都係嗰一件咁樣，即係好似又要個閘握手定乜握手咁樣先可以有得贏咧？ 咪住先，周浩鼎有得投票咩？ 我唔知喎， 有啊，點會冇啊？選管會、立法會議員當然有票噶嘛， 當然 立法會 議員有啦， 係啊， 選贏咪有咯，區議員都有㗎， 選贏先有， 區議員都有。 我仲以為區翻得咁緊要， 有票，區議員都有票㗎，都係個選管入邊嘅界別嚟。 同埋佢可能而家選委嘅名單都未出，個千幾人。你怎知道他不在那千幾人裏邊？ 肯定有份啦， 即係就咁俾佢計其中一個都得， 即係又係中出。的代表 咪衝出嚟 哦，咁啊， 終於都會選出 商界第幾乜乜嗰啲啊嘛， 出入口啊， 啊， 好似議員好似係其中一個界別嚟嘅， 議員係， 即係佢，我 所有區議員都係， 區議員應該唔知係互選， 即係可以係以唔同嘅身份都入到嗰個選委嚟。 嗱，佢又係律師係咪先嘅自己聲稱啦？ 咁佢哋， 但係佢唔可以執業嘅喎， 咁佢 in house 有執業嘅，都叫個律師嚟嘅， 即係佢唔即係搬嚟咗間公司，佢就唔係律師。 同埋周浩鼎係好叻嘅喎，有獨立思考，佢有獨立思考嘅，有冇聽過？ 何以見得？ 唔係佢講嘅嘛，佢話我有獨立思考嘅， 我有 就唔喺呢個黨裏邊，即係佢喺個民建聯嗰個框架裏邊就冇嘅， 出咗去 佢自己講㗎， 即係翻屋企就有獨立思考。 我記得有講過嘅， 係啊，佢係咁講過。 咁講翻又講林林咧，即係我近期屋企收咗張單張好靚嘅民建聯派， 你同阿林生講， 我寄過日本俾佢喎，嗰張單張一二三張有五張，其中一個係林林咁樣咯，又。 系咪朝头早又早睡？ 而家打风又唔好，又早睡啦，系咪先？ 我以为你话整污糟啊，张 咁咪要睇阿林林先得噶嘛？真细良咪喺度都要讲延续翻啦。咁其中佢系真系好似选第二啦，即系呢个超区咁样啦。咁 啱啱嘅第二， 明得第二唔系第一，可惜应该调翻转啊嘛，系嘛？咁咪先讲翻就曾国成又放风。其实我觉得之前咪阿记得周鼎保选咪俾人问到口哑哑嘅，你支唔支持梁振英连任？咁樣，我覺得 而家已經講咗啦。如果曾玉成入咧，我就支持。 咁而家即係曾玉成放呢句説話出嚟，等佢哋啲黨嘅同埋建制派，即係 即係幫佢做九月嗰啲嘢， 係啊， 做完九月先算啦，係 咪？係咯，咁其實大家都知啦，邊有咁快知道啫？ 喂，呢樣嘢講喺度講咧，我真係覺得好有宗教 feel。 邊樣啊？ 點解呢個呢一樣嘢？你知唔知道慈禧連任點解變咗好似個 identification question 咁咧？ 其實我諗想問麻煩咧，你選教宗嘅時候咧，睇下嗰啲煙點樣 咩顏色啊？白色 唔係有啲似啊？即係以前咧，以前仲即係會翻教會嘅時候咧。都會講神卦嘢嘅，話如果有人有個你見到耶穌或者有天使嚟揾你咧， 點啊？ 有條問題真係有條 identification question 問佢嘅，問佢耶穌係唔係成了肉身嚟到呢個世界？ 係魔鬼嚟㗎，魔鬼化身。 唔係冇錯，唔係咁就喺度話咧，即係一啲嚇啲senior嘅教士就會話咧，如果佢係魔鬼咧，佢一定會答。佢唔可以答佢唔會講大話，佢唔會答，佢唔會認嘅，佢唔會話係嘅。 咁得意？咁你即係咪話暗示曾玉成？ 即係魔鬼唔會認自己係魔鬼嘅。 我唔係魔鬼。 唔係，但係 whole thing is 點解唔認得啫？點解唔可以話我唔支持？咁咪攞曬票咯。 魔鬼唔會認自己係魔鬼，但係嗰啲人話我係魔鬼，咁嗰啲人係咩人咧？ 我就係魔鬼，我真係要反魔，要必先成魔。 嗰啲係神棍。 救世的神棍， 救世神棍，救不救世不知 道。但是讲了，即是现在最明显就是说都是曾玉成和这个胡苏贞。那现在林郑已经静了局样。他之前很高调，又去文会大工作，穿到靓靓这样，世良 很留意他的衣着。 即是穿晒长衫套装。 看到这样林郑的色痕头，梁振英讲 A 又讲 B 这样之类。 即是现在未出来跪低了。 现在不见了林郑，是不是真的黯然没得玩，闸都没得入 了。我这些我没什么心得。 我 这些 没得估的。 即是我们永远黑箱作业。 同样地，我也很不喜欢看中国政治，因为太不透明。但是不理又不得喎， 咁你要買一本書叫《炎黃解讀》， 得唔得噶？其實 我買咗噶啦，簽埋作者仲好好幫我簽咗， 咪咯，我都買咗簽埋名噶啦。 你要睇炎黃， 未睇都可以擺喺度一日扯啊嘛。 你要睇咗《炎黃解讀》咧，就發覺原來都唔係咁。喂，算不算廣告啊？呢個嗬，都唔係 會有張單嚟噶啦。 我覺得咧，即係唔使賣廣告，咁賣到即係書展三日都賣曬。 第一本書嘅書展最快， 但係因為 冇啦。 我覺得中國嘅政治咧，即係喺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咧，其實都唔係唔透明嘅。佢透咗明，佢自己唔知啫。 透咗明，唔知。 即係佢冇著底褲或者冇拉拉鏈啊咁嘅人，佢自己睇唔到，我哋睇到咯。 喂，但係今次即係你話所謂陰點呢一樣嘢咧，點解香港好似咁接受咁樣咧？即係哇，陰點咗出嚟，有一選好似關我事啊！ 咪就係嗰個機制咯。本來講緊話要雙普選嘅，2017 係咩有 雙普選嘅？ 2007、2008啊 ？Sorry 啊，你年輕啊，我哋聽咗幾十年。 2007、2008雙普選 係啦，跟住又推吞咗。啊、又吞啦，吞下吞下都冇嘅。 吞到2047咯。 人類嗰個適應能力其實好高嘅，2047唔好玩。 再吞到 太遠啦。 然後永續基本法咯。 嚇！ 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 然後就同美國聯手，就去北京談判。 唔使 有噶，有呢樣嘅。 中出洋子話去同美國國務院講啊，同白宮講咯。 去篤灰啊嘛，去越洋篤灰啊嘛。喂，其實即係講翻而家即係呢個局，其實特首出嚟出閘同今次選舉有冇關係咧？有今次， 梗係有啦， 梗係有。 佢而家即係話咧，好多人都覺得，如果今次嘅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個結果如何咧，就預示到特首嘅選舉。 即係有張單呀，即係有四大任務啦。梁振英就係要整治呢個傳媒，一整得好勁啦，整得好行啦。咁各教都暫時推唔到斬件上陣啦。另外就係一個立法會入面就係唔俾泛民過三分一啊嘛，係嘛？咁問題而家個勢就應該都過到三分一嘅喎，應該 嚇係 咪咧？ 五波 唔知啦， 呢個就係比例代表就係奇妙啊嘛， 奧妙之處喺邊度咧？ 嗱，如果假如今次真係有個選舉情情啊，有好多法律程序啊，喺個法制裏面嘅抗爭，而係根據嗰啲專家講贏面大咧，咁其實對個特首選舉都係造成一啲衝擊嘅喎，咁你人大釋法咧，就更加對特首選舉造成衝擊喎， 即破壞咗個法治。佢成日講法治嗰樣嘢啦。 咁我諗，如果真係嗱，我哋記得當時即係好多年前咧，就梁家傑入咗去選噶嘛。咁梁家傑入咗去選咧，就 很多人笑，哇！梁家傑低票當選，係咪先？唔係低票落選，即係情好似陪跑咁。咁但係如果呢啲嘢搞到香港嗰個不滿情緒升温咧，到時可能即係假如係胡蘇貞啊，即係我哋假如係胡蘇貞對梁振英咧，咁而梁振英得到200票，胡蘇貞得到其餘嗰啲票數咧，咁呢個咧就對阿爺嚟講都係一個好冇面嘅事。 咪定係好事調翻轉咧？即係香港人得，喂梁振英即係壞事做盡啦。而家我哋投票投瓜咁咪鋸曬咗條氣。 所以但係以我呢個一個觀察就係、是即係中國式嘅選舉咧，最大嘅特點係乜嘢？就是預先知道結果，他會不會 take 呢個 risk 擺埋 CY 落去一起選咧？ 所以我要睇呢兩樣嘢。如果他擺 CY 上去咧，佢就想揾 CY 制棋嘅。他一定有佢諗法就話、是，即係俾 CY 選，但係咧其實他心目中是想阿胡蘇貞贏嘅。他可能有咁諗嘅。但我覺得咧，我哋個抗爭咧要有啲聰明智慧，就唔好俾佢玩呢個遊戲。點解唔好擺俾佢玩遊戲咧？我哋要玩到咧，無論公治阿爺都輸。呢、這個就係我諗法。 好難喎、啊，呢、這個諗法。 嗱，即係我解釋大家睇下會唔會？就話佢而家得幾個選項啫，唔係好多第一咧、就唔俾 CY 去競選，直情 都直情唔俾入閘。 係啦，唔俾佢入閘， 閘都唔俾入。 呢、這個即係呢個係可以發生嘅。第二個咧就俾佢入閘。但是被一個很勁的人去跟 CY 砌，而那個人呢是被到工商界和一些溫和的建制加持的，譬如說胡蘇貞、胡蘇貞呢，我覺得如果就算現在全民直選呢、他選到的機會都很大的、因為全民直選呢，香港人都是想選一個可以討好各方面、又是一個真正為香港人做事的溫和啲嘅形象，唔係一個撲街，係嘛？胡蘇貞絕對唔係一個撲街，起碼佢會支持香港足球隊，係嘛？佢會做一啲真心嘅嘢，起碼佢識得飲咖啡睇法國片， 支持香港足球隊啫。呢啲 真係 人哋人都會做嘅嘢啦。 唔係，但係呢樣嘢 就係做啊嘛， 呢啲係 正常嘢， 竟然 CY 係可以唔做嘛？ 求其攞個波出嚟話自己中意足球啊？ 唔係嗰個波仲係好多年前人哋簽咗名噶嘛？即係笑話，所以就話嗱，我哋嘅諗法就話如。如果阿爺不讓 CY 入閘、我們看成非建制的勝利，然後炒作這件事，炒大它、等到阿爺沒面子、即是這個是 A。 如果 B 呢就讓 CY 和另一個人入閘、而是阿爺加持了另一個人呢、那我們呢就看成呢、阿爺的失敗，阿爺的跪低，令到香港人呢再成正居的就將阿爺再落面。 我即是第二個那個就最好的、 這個就是 B 了、 scenario。 C 呢就是說阿爺呢就讓一條茂利入閘、同阿 CY 一齊，然後咧令到 CY 連任，咁我哋咧就將香港人嗰個不滿情緒升温，升到咧就無日無之，日日有人佔領，日日有人唔知做乜嘢、總之咧就掟磚嘅掟磚，和你飛嘅和你飛，總之就搞到好亂。無論點都好咧，都係我哋贏啦、你明睇到啊？公又係我贏，字咧又係你輸，即係阿爺所有嘅選項，阿爺都失敗。 這個都挺理想的。 C 那個呢、就 是、為什麼 C 一定世界大亂？ 我覺得即你對香港人那個叫抗爭的持久力，就是跟男人一樣，年紀越大可能持久力越強，可能是吧？ 不知道 也都不會越硬的嘛， 硬就不會，但是那種不滿情緒很大， 香港、就是做哪回事會越做越遠的嘛。你抗爭一次兩次可能扔磚，可能之後就不是扔磚， 是、香港人 沒有這種持久性、 人類之中呢，中國人都香港人首先是中國人嘛、適應力就很強強的，就是 這個是別人說的，現在香港人都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這個結果是適應力很強、就是多年帝制又適應得很好、香港人被英國殖民統治，沒有民主又非常開心、現在就在那裡亂植、說懷念英國人多好、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香港人是這樣， 我也覺得是這樣， 我不是覺得英國人是那些有什麼好東西。所以你是不是說大家， 我覺得英國人很好的， 唔係講埋先，即係你講英國明星啊，即係你，我覺得講得即係我哋喺度同阿 Gordon 啦，同阿 Lens 喺度拍曬台講到好興，但係真係關心呢啲事嘅人，係好少的。 我哋係一個即係， 我哋係少數派， 即係自己一面嗰個。 即係我哋中意普世價值嘅，好多人就妖你乜阻住我揾食啊！ 不是，我想我看都不是這樣，因為我認識得很多人其實是建制裏面的人，還有他們是事業成功了的人，他們是金融界或者商界一些 即都是一些既得利益的人， 嗯， 但他們對 CY 的仇恨是很深的，而且他們覺得如果 CY 真的連任的話，香港是應該即時玩完的，即這些人呢就是， 嗯， 王維基的票倉的， 嗯， 這些人是就是現在就說他可能即係佢唔會掟磚嘅啲人，但呢啲人會係徹底失望。佢， 嗯， 如果即係話 CY 可以連任咗咧，佢哋徹底失望。咁，嗯，其實香港嘅投資環境咧就會差唔多係嚴重惡化嘅。咁， 嗯， 所以其實呢樣嘢都睇成為一種勝利嘅，我認為，因為你一定要繼續去抗爭落去，睇成為一種勝利，即係話阿爺咧就拎個磚頭再揼自己嘅腳。如果再揼落去嘅時候，香港各方面嘅矛盾都會激化嘅。啊，即我不是说啲人呢做马丁路德金啊，又喺唱歌今天我，我不是讲呢啲， 嗯， 我就话你得几个选项啫嘛，一呢就是举冧咗 CY， 嗯， 那我哋就梗系阿爷输咗啦，系咪，嗯？ B 咧就系，是，即系呢个 CY 可以获得连任， 嗯， 咁喺举冧 CY 有两种形式，一种咧就俾佢入去参选，然后被人擊敗，另一個就是直情不讓他入去參選。我們要爭取 ABC 這三種可能的選項，沒有 D 的了，只有 ABC 三種，嗯，我們都應該將它變成一個對抗爭有利的做法。 現在有個說法就是什麼， 你明白我 說什麼，嗯，有些人現在經常說 ABC， 有些人就說喂，如果我們真的造成一個局面 CY 真的在入面選舉那個輸了，咁啲人會唔會即係有一個叫做抗爭嗰度氣就蝕一蝕咗？哦，都大魔頭都倒任咗啦。咁我哋唔係繼續翻工， 事在人為嘅啫。我哋 即係驚成唔到個勢啊！可能掠完之後，大家即係好似董建華之後，譬如落台之後，啊，我哋即係今日勝利啦，我哋有五十萬上街，所以董建華下台，我哋就繼續翻學營營營。 喂，問題就係， 即係同埋嗰一期係社運低潮嚟㗎。 喂，呢個我呢，這個好得意呢個。 即係講翻董建華 之前嗰 啲，我覺得理論有啲唔同。我慢慢分析。 我好快講完呢個呢一種理論咧，就係話咧，即係你食唔食飯都好啦，其實過幾十年都死噶啦，咁不如即刻就唔好食。 嗯， 即係講係咁嘅意思喎， 啊。唔係你一出世就注定會死噶啦嘛， 咁咪無謂食啦。 咁不如唔好出世啊，食咩飯啫？ 咁一翻我出唔出到世就唔係我決定啊嘛。 我揀唔到喎，受唔受精嘅嘢我冇得揀噶嘛。可能我遊慢啲唔得噶，我遊慢啲可能。 點知我遊慢咗，人隔離 我 都有一種 人，我遊慢咗都出唔到世啦。今日係咪先？ 冇啊！我諗好多人都唔係咁諗嘅，我自在人為嘅啫。我諗每一樣嘢都係睇你點去應變嘅啫。 嗯， 既然我哋知道當年董建華腳痛落咗台之後咧，曾經成為個抗爭嘅低潮，曾經令到香港人有一啲想法，事後覺得好後悔嘅，你咪避免再行翻嗰條路咯。但我覺得而家情況唔同嘅，點解咧？當年如果你記得咧，就係沙士嘛，沙士嚟香港經濟低迷啊嘛，咁而家香港經濟實情係好過當時2003年， 係全民就業不足 啊，冇得比， 好好多啊。就係仲有一樣嘢就話，當時我哋都。即係我唔會怪啲人嘅，因為你未發生嘅，中港融合係咪有 SIPA 有自由行，試下啦，嗰樣嘢可能為香港經濟帶嚟新機啊，係嘛，帶嚟新機啦。咁但係事後證明唔 work 嘛，而家加深咗中港嘅矛盾嘛，所以今次如果梁振英 either 係俾入閘，而係輸咗，或者直情唔俾入閘咧，我哋可以玩成咧習近平 衰咗， 係啦。就你講啊呢句啊， 唔係跪低斟茶啫，或者跪低食飯啫。 總之即係個 冤有頭債有主， 個肥仔衰咗咯。 啊揾到啦，唉，習總功夫熊貓打打開一鑊啦嚟。 即係等於習總冇曬面，咁我哋習總冇曬面呢樣嘢有好多政治嘅即係後遺嘅嘢可以做啊。咁嗰樣嘢對抗爭只會有利嘅。 嗯， 因為嗱，你而家睇到啦，其實佢唔係咁可怕，唔係咁無敵，唔係咁巴閉，係嘛？他原來可以被你那幾百萬人玩死他的，其實那樣東西事在人為，我就這個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意孤行被這個689進去變成688呢，或者不知道怎樣，總之被他連任呢，香港的各方面，剛才我跟楊師傅說就說建制裡面都反台的，這件事呢會成為阿爺很難駕馭，即是成為一個火山口來的。這件事呢其實對於為了公義抗爭，我不覺得一定是不利，有利多過不利。 我就想得簡單一點，因為那個事情的複雜性，我怎麼能夠計到我現在要不要又看後面什麼呢？即是這個是2010年的時候，我覺得所謂行民主黨行代主先的策略是有問題的。 不是很明白你講咩？你太講得太深。 我即係我明白，即係佢本來以為行條終點都係入普選嘅，一代住先都係向前行嗰步，以為咁樣係嘛？ 唔係，當然唔係一個正直。當年泛民諗嘅嘢，其實你事前咧，你都覺得佢有道理嘅。 嗯。 但我而家唔係講嗰樣，我就講啊嗱。我再講一次，係得 A、B、C 三個選項嘅嘛。咁三個選項，我哋都有辦法將佢變成不利於， 即係總之就要 落 佢邊。 你阿爺噶嘛？ 不結果到我就要落你邊。 冇錯啦，三個選項我都可以食住去用佢嘅説話叫做炒作嚟、 嗯、 變成北京係受到損害，佢係衰咗啊嘛。咁、 嗯、 咪對嗰個抗爭係有利咯、 嗯。所以因為調翻轉咁講咯，即係如果係香港越嚟越亂，就是因為要一個要強硬嘅人先至繼續管治香港，所以唔係我哋之前啲陰謀論就話哇點解有掟磚，點解可能即係而家要即係要封殺即本土派啊嘛，咁梁振英又可以出嚟即係領功啊嘛，出嚟鎮壓之類啊嘛，咁要 呢個其中一種， 即係要延續 其中一種 路線就係揾梁振英，因為而家就係、是。你邊個有梁振英可以咁強硬啫？咁臭咁硬啊！即係肯做呢啲咁嘅硬任務啊！呢啲咁嘅乸渣嘢啊！林鄭做唔出呢啲嘢噶嘛？咁咪北京又要哦，咁啊繼續俾佢做延續，繼續做落去咯。咁胡蘇真唔會做呢啲嘢噶嘛？係咪？ 唔知噶， 唔知係嘛？ 點知道我唔識胡蘇真問題先，我就係知道佢中意睇法國片同埋飲咖啡啫嘛， 同埋打劍擊咯。 啊，同埋佢喺美國同阿甄子丹交過手咯。 啊。 切磋過， 不過而家即係講呢樣，有一份咧，又係買過百份報紙咧。因為我阿爸咧，由我有意識開始就睇呢份報紙，睇、 嗯、 到今日， 即係每日買超過百份。 我即係我極留意嗰兩樣咩咧？就係咩？嬲尾個版有個評論版啊嘛。咁我數過啦，前事不幸。 我哋講咩粉布 啊？咩粉布啦？係啦、啊，黑啲啲顏色嗰啲啦，呢啲顏色。 你擺上去就話所有專欄都幾乎講同 五份，十二個專欄五份都係插呢個雙針噶嘛。咁啊，尋日就係三個咁樣咯。 但你有冇留意到 可以搞大數據？ 呢份報紙咧， 冇咁得閒啊！ 其實唔係阿爺嘅的系嚟嘅喎， 以前係國民黨個鋪， 唔係而家都唔係。而家好多時就話喺建制裏邊咧，佢未必可以攞到個真傳嘅喎。 係咩？點解咧？而家邊個真傳到咧？而家唔係佢， 我諗 銷量最高喎。 你又要嗰個咩島先得？ 咩島啊？ 要嗰個咩賣 島？ 嗱，你有兩樣嘢，賣依種粉或者賣嗰種煙。嗯 啊 賣嗰種煙嗰個咧就慈善家， 即 係 李慈 煙， 係啊，年年都包底咁。 尼古丁嗰啲煙啊，即係佢嗰陣時誒華東水災啊，佢 血濃於水啊， 血濃於水。 香港捐幾多，我捐幾多啊，包底啊。 佢個百億個百億真係俾好多錢㗎，即係呢一個咧，佢係第一個可以。除了鳳凰衛視之外，他是香港的獨家，可以找到那些、嗯、那些書店那些人的 書店友啊， 懺悔 那些有那些維權律師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真傳咯，即是那個你阿爸 算啦，那個是吧、 啊、那些 我阿爸看那份嘢， 那份嘢就在只是他鬧消防員就鬧得很厲 害，還有這期他是整天一個星期起碼兩天頭版講這個南亞難民的嘛，還有 還在說緊啊， 喂，但問題就是你現在看到我收單張文建聯嗰啲又見到難民問題掛曬 banner 嘅喎，所以即係粉中呢份報紙係同嗰啲建制派又係有個聯繫。 唔係呢份肯定係建制嘅報紙啦，但係建制裏邊係咪真係去到上至天庭咧、嗯？我睇嚟就係咩島係佢唔係咯。 嗯，咩島先堅啊？原來 係啊， 即係大家睇多啲，唔好睇大公文媒體。 你講嗰個私人啊？ 北岛， 北岛， 你睇埋咩头条咯？ 头条都系佢嘅啫， 即系每份报纸， 巴士的报啊， 每份报纸， 巴士的报都有头条。Hong Kong Standard 系啊，都系佢， 执咩 Hong Kong Standard？ 你唔知嘅咩？ 执咗咯，执咗啦， 执咗未？我唔知喎。 未啊嘛？ 你执咩？ 执咗啦咩？ 唔知執咗未啊？ 唔好理住。 我咧就唔關係啦，我從來唔睇嘅。免費我都唔睇啊，不過而家連藍組都唔睇得啦。 冇啦，冇報紙睇啦。喂，啱啱講完最尾，即係講傳媒最尾一單，我要鬧就係咩咧 ？Relay Hong Kong 點解要鬧咧？喂 ，Relay Hong Kong 其實咩嚟？我尋日睇東張西望咧，哇！成班 TVB 藝人啊、成志文啊，撲曬出嚟啊！我哋要介紹香港，拉香港嘅宣傳正能量啊！ 即係啲正能量去宣傳正能量。 肥譬如肥媽嗰啲啊，攞曬自己嘅蚊章。 肥媽好啊，肥媽教你點樣整黑蒜啊嘛。 肥媽好，肥媽呱呱叫咁樣，德國寶盒盒。 嘥氣啊！佢話 嘥氣啊嘛。咁點解要鬧呢單嘢？東張西望做之餘咧，咁之後佢又開 Facebook 又宣傳啦。我最嬲就係咩咧？嗰啲藝人彈出嚟。我哋香港人食鱼蛋，食咩蛋挞？我弹你老尾咩？而家食咩鱼蛋啊？20兜鱼蛋啊！话介绍啲人嚟香港旅游，就咩买咩买剩。我见到呢啲所谓啱啱宣传又好嬲，同埋呢个咧，即系唔系话 C 即系 CY 想连任？我其中一样就系咩咧？ 而家有個廣告咪動畫咁樣嘅，咩咩落尾家園咩成有啲動畫就係香港美好咁樣。 我唔睇電視好耐。 睇電視嘅。 你講多啲俾我聽。 佢就係有個即係啱啱嘅宣傳同埋呢個差唔多咧，就係、是、每日即係夜晚就播廣告嘅，有動畫就話啊，有個咩施政匯報咁樣啊嘛，係嘛？咁其實你覺得啱啱講呢啲咁嘅宣傳對佢所謂嘅民望啊？有冇計？ 梗係冇計啦！ 嗱，佢上屆其中一個做王者就係嗰份賣百分百報紙同埋嗰份日月報同佢即係助選啊嘛，同埋劉夢都爆咗啦。 我諗而家同嗰陣時唔同噶啦，嗰陣時 C Y 咧係反地產霸權，係傾向於草根同基層，同埋好多人都信嘅，秋生嗰啲個個都信， 係咪先？秋 生嗰啲社福界都信嘅，何喜華嗰啲信啊，係咪先？ 何喜華而家都信緊喎，好似 仲信而家，佢話後悔啊嘛，而家仲信 係喎。係咩？我見佢個檔嘢好積極喎 ，Soco 套嘢有嚟 啊！因為嗰陣時的而且確係 CY 俾人嘅感覺係， 俾人感覺 係同呢個糖糖嘅分別就係一個係低層，一個咧就係二世祖啊嘛。 嗰個現象可能都幾普遍嘅，即係我識好多啲專業人士都覺得應該要 有 CY 已經崩潰咗噶啦嘛， 崩潰咗噶啦， 係啊， 大家唔再 咁，但 係 而家嘅建制裏邊咧，有啲可能公開表態係站台啊，但係。據我的了解咧，佢哋對 CY 咧極之痛恨嘅。佢哋覺得如果佢連任嘅話咧，香港就即刻瓜噶啦， 即刻瓜。 係啊，即係嗰啲其實佢哋嘅代表者咪就係自由黨，同埋呢個黃維基呢啲咁嘅人。 即係唔係新民黨嗰啲啦？ 即係新民黨嗰啲， 唔係經民聯嗰啲， 乜暴力嘅話，新民黨嗰啲。 新民黨只係喺卅幾度著件皮草嗰啲係咪？嗰啲啫，即係你匪夷所思嘅啫。 嗰啲又要著 衫，喂，仲有啊，係即係淡挑挑兩桶水喎、啊。 嗰啲個圖係幾時㗎？ 新㗎嗰張圖， 兩張都係， 兩張都係啊， 淡挑新嘅。仲有嗰張應該舊嘅，就皮草嗰張。 皮草係舊嘅。 咁啊，之前佢就劉家雄佢上呢個選舉論壇咁樣講啊嘛，劉家雄咪串佢咯。你咪著皮草，佢話咩啊？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啊！ 真係咩產啊？葉劉係嘛？呢啲噏得出。 即係佢係 佢唔知啲左膠價值 啊！有兩種顏色嘅皮草，佢創意啊嘛，所以杏色同埋橙色， 兩種加埋， 杏加橙皮草啊！ 咁啊，呢啲都啱唔上嘅咁樣。 老虎皮， 但係佢嗰個真係好創意，就係著條短褲。挑桶兩桶水， 但係嗰個有個 context 係乜嘢咧？佢做乜走去？ 唔係佢話領匯水喉壞咗都唔整咯，搞到啲人自己擔水。 喂！而家佢哋轉咗風，佢揼揼領匯啊嘛！ 攞咗阿周浩鼎嘅工作， 而家連周浩鼎都揼揼領匯。 即係如果我講嘅話，其實建制裏邊好多人都希望用好多方法令到 CY 唔可以連任嘅。 喂，但問題嗰啲點解唔敢出聲？又係就係咁龜縮咧，又要等啊！而家徐定 有冇用咧？ 呢班咪垃圾 啊！即係比較上係，即係嗰啲人係一開始註定咗做奴才咧，乜嘢都要忍氣吞聲嘅。咁但係 冇辦法啦，你出邊個糧啦？真係。 但其實建制有兩種噶嘛，有啲真正嘅香港建制，同埋有啲係西環建制，黨派嚟嘅建制嘛。 即係土共 vs 西環 嗰啲咩博士嗰啲啦。 黨派嚟嗰啲建制咧，其實根本唔係建制，係只不過係一個木偶嚟嘅啫嘛。木偶係冇自己嘅思想，即係周浩鼎都露咗底咧，話我有獨立思考，不過 喺屋企嗰陣時， 我掛住呢個民建聯嘅嗰個木釘，戴住啲帽嘅時候就冇。 除咗先可以有識思考下，係嘛？揞住。 即係佢咧，平時可能反轉扮女人嘅，翻到屋企做翻男人咯，係嘛？即係有陣時係咁噶，即係好梅蘭芳咁咯。 即係好多果然大家好多唔同嘅口味啊， 同 口味， 佢哋都口味。 喂，其實而家十點鐘啦，其實即係希望大家都睇下 update 翻，即係發生咩事啦。九展嗰邊， 我補充一下呢個The Standard 係仲有嘅，冇執到 你死啦， 係改咗名。 改咗咩啊？ 以前叫做 Hong Kong Standard。而家叫做 The Standard， 好耐啦。 The Standard 冇香港兩，我唔叫香港兩個字啊。 係啦， 邊叫 China Standard？ 其實我心底唔好啫，我唔睇到佢冇咗啫。 即係你見唔到嘅就唔存在，你咪即係好似我哋第一屆特首咁咯。 呢個係哲學嘅問題嚟嘅。你合埋眼 講就唔存在。 你合埋眼睇唔到個月亮嘅時候，個月亮究竟存唔存在咧？即係啲量子物理學個哥本哈根學派就講埋呢啲咁嘅嘢。 咁你從來都見唔到自己嘅，咁你自己係唔存在。 見到我睇唔到塊面啫。 啊！即係迪卡。 但係你見唔見到你自己對眼咧？ 哦，睇唔到塊，係咯，即 係你見唔見到你嘅後腦啊？ 見唔見到個腦？ 唔止㗎，存在後腦得㗎。 你見到你後腦啊？ 瑜伽就得㗎。 而家好多嘢都得咁屈落去啊！ 哎，喂， 不過明年， 啊，喂，今集好開心同兩個第一次合作啦，原來講下夠鐘咧，咁都幾十分暢快。 咦，其實我哋有冇講點解我哋會係我哋幾條貿嚟嘅？ 咁啊，細娘咁樣去係咪外遊日本啊嘛？哦，咁我覺得哎呀，講咗第二地方添啫，好啊。 日本咁大， 城寨日本听众咁啊，同细娘一齐行到。 佢一定会做一个 Facebook Live 噶，你等下咯。佢九月翻嚟，咩九号翻嚟之前？ 九号翻嚟，啊，即系下集，使唔使我哋做下集？ 哦，咁好快啫，唔系加七，咪九号啦。 系啊，哦，睇下讲唔讲得切啦。 嗯，好啦，咁到时即系我哋啊，今呢集组合可睇几时再我哋再重新合体啦。 我哋随时都同安静一齐合作噶啦， 但我唔会阻你嘅。 好，我哋即系下集再见先。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城寨系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众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